普罗政治学院和 MyVideo 将于1月30至2月5日在维园年宵12至13个摊位和大家见面。今年新产品除了有历史在笑第二季及说文解字的 USB 手指之外，还有玉文 I'm still here 和本土最前线 T 恤，还有癫狗日报的拉链卫衣，更有手制的玉文限量版月历，届时还有少量的玉文栋笃串2019门票发售。现在预先多谢大家支持。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翻来 个片头听到自己把声觉得好怪，以前有把美丽的女声噶嘛， 咁你揾美女翻嚟咯。 屌，话俾人而家即系话俾有条女出嚟咧，容易啊，揾条女录音好难嘅， 系咩？ 系啊， 咁啊系。 唔系你，屌有条女出嚟，把声即系个女仔呢把声要好。聲底要夠厚，啊，即係咬字音要正咁樣，其實唔容易噶。即係上一次我做嘅時候咧，咁即係都幾年前啦，都揾咗嗰位咧，就即係都係唱加班嚟嘅。 哦， 就 OK 啦咁樣。但係即係我哋不能夠隨便揾個人噶嘛，咁即係大家忍受。 咁等阿文龍兄尋尋覓覓一下先啦。 呢三字真係大家忍受一下阿文龍把聲啦，揀啦，即係頂住，即係等我俾啲時間，我再因為上次幫我錄嗰個咧，而家即係已經即係為身為人妻啊，即係幸福快樂嘅時候咧，咁佢都可能有睇我嘅節目啊，即係幸福快樂咧，佢都即係唔得幫，即係幫我錄嘢咁樣。 技術幾廿秒啫 喎， 好難㗎！你以為錄幾廿秒可以錄幾十秒？ 你明白？佢不斷喺度講鄭仲文，鄭仲文咁，我夜晚會發夢叫到鄭仲文出嚟㗎嘛？ 咁大家 變㗎嘛，大佬你明唔明？ 邊個嚟㗎咁啊？ 哇！大佬。 係啊，係咁叫 Kenny Kenny 咁嘅死 人。 咁啊，我都盡快啦，希望下集或者個片頭我都覺得要有啲新嘅創意啊，用咗幾年啊咁樣，睇下藉住呢個豬年。可唔可以做一個新嘅片頭出嚟？ 但文龍兄有時間教教佢。 但我好滿意。 唔係喎，你好似飛翻祖國。 唔係我，但我好滿意，我好滿意呢個片頭嘛，我覺得好靚啊嘛。 即係諗唔打算換啦，冇所謂。 咁改翻個聲得啦。咁我 改聲改聲，聲優啫。我哋 跟住我哋係講咩？其實我都唔 係。唔係可以呢攤新聞之前要問下阿文龍兄先，因為文龍兄個老婆咧就翻咗台灣啦。喂。有冇要守兩個鐘等守身先入？ 唔係呢個咧，其實我都要同大家報告一下嘅，就係話即係上新聞講話落機之後就話連呢個旅行袋都要查。 係啦，係有冇咧咁嘅嘢咧？ 咁後嚟就經過我老婆嘅證實咧，就係話其實係原來你落咗機係前離開個飛機之前，即係唔係飛機裡面啊？唔係飛機裡面查，即係。一出咗飛機嗰對門啦， 即係登機橋啦。 登機橋嗰個時候咧，又未到 duty free 啊，或者廁所出去嘅時候咧，嗰度就會有人查咗你嘅行李裡面咧，有冇帶肉類製品啦。 咁真係唔使企咁耐喎，我喺隔邊位先喎， 歐美同澳洲 嗰啲 即係嗰啲外嗰啲咧高危嗰啲恐襲嘅地方咧，會去到嗰個橋位再搜多次你隨機行李咁。 哦，即係揸你帶保護衣、生化武器咁樣。 咁就咁佢就人手查嘅，即係用人手打開個袋，用嗰個叫目測噶啦，即係 搜下有冇豬肉， 並不精密嘅。 我即係好似過海關咁，叫你攞個袋嚟， 係打開佢，咁你睇下裡面。 咁你好大包臘腸，我梗係捉住你啦。 臘腸啲啦， 又榮華臘腸，又唔知咩豬肉乾咁。 榮華都好啦，最慘唔係攞榮華咧。 唔係啊，榮華都死㗎。 千祈嗱， 唔好亂講啊。 唔係，我意思如果攞榮華都好啲，唔係我意思，當然全部肉類都唔過得境。 唔係全部係 咁高級啊！ 香港人同大陸人最撚衰嘅一樣嘢就係咩咧？佢認為唔係， 就唔係啊嘛，以為 我榮華香港製造噶嘛，唔係大陸出嚟噶嘛，你認為咯？成日就係香港人就諗，我覺得唔係咯，唔係冇事嘅，可以講嘅。 咁賴到嘢咯， 賴嘢你怪人哋咯，明唔明白？ 我頭先話。因為榮華都叫做高級嘢啊嘛，最慘呢間攞錢嘢去啊嘛， 病係冇分高， 我知病冇分高嘛。 而家其實都係澄清啦，就係其實而家最大嗰個關鍵就係而家係大陸地區。澳門同埋香港， 都視為同一個大陸地區， 全部都係大陸嚟㗎啦， 視為疫區， 全部都係疫區嚟嘅。總之咧，所有 京他們的肉類製品都不讓他肉豬肉類的製品都不讓他台灣， 包括美珍香都不 行。我想說一下，就是說你去丟 TV 之前的，所以有些人就很擔心，就說喂，我如果 我帶幾條煙，會不會平時有些人搏命嘛，帶幾條煙進去搏的嘛，現在我在飛機上一落機就已經被人查，那怎麼辦？那你就過了那裡才買咯。 對，是啊， 是啊，過了那裡才買咯，是啊，是啊，是啊，跟住然後那個海關就是都一切正常的，沒有特別不同的，但有可疑地就會打開你的夾啦，但是即據即是 咁而直情唔係申報通道添喎，係嗰個疫嗰、那個檢查係直情去到嗰度，一旦我見到你就即刻罰錢嚟嗰啲 friend 嚟 嘅 喎。 因為其實咧，其實可以咁講，可能呢樣嘢温子仲可以俾到更加好嘅意見，就係、是、佢個行李箱點解會同手提行李會分開嚟做一個咁嘅檢查咧？就唔會唔特別會點解唔一齊推到去嗰個即係海關嗰度？即係攞行李去海關嗰度，嗰陣時先一次過檢查咧，點解要偏偏嗰度咧？咁我相信啊，行李嗰部分海關即係一箱箱嘅行李，寄倉嘅行李咧，海關係已經做咗嘢噶啦， 做咗嘢，因為佢有權要開你。 係啦，但係嗰個你自己手提行李，譬如背囊啊、腰包呢啲咧，咁其實佢未做嘅，所以佢必須就要做一個咁嘅檢查。 其實在香港機場，赤鱲角機場都是無論你hand carry 的手提行李啦，同埋有寄倉的行李啦，都會經過兩至三重的一啲叫做電子化的 X-ray 的檢查嘅，咁都係由即係香港的 Ethical 一間叫做保安公司去到提供呢個服務，咁。仲有佢哋要係睇得好清好錯嘅，每一件都睇過曬、照過曬，先到俾我哋嘅兄弟會去裝載行李裝箱咁樣。咁手提行李咧都係啦，我哋離開香港就進入去香港機場嘅禁區範圍內，都係會經過呢一次嘅 X-ray 個照機啦，同埋會經過喂都要嗰、那個嗰、那個誒嗰、那個人都要行過去嗰度 金屬探測器咯、 啊。 不過係冇講肉類喎，真係。冇講豬肉類嘅， 不過 因為而家係台灣嘅自己嘅規矩。 唔係你過嗰時候你佢鬼知你去邊鬼？ 佢過嗰機嘅時候睇到個 X 光嘅時候咧，佢會譬如話今次我哋係專注喺邊度，或者我哋要主打喺邊一度嘅時候， 因為一般 佢會特別留意釘喺某一啲嘢。 係啦，一般海關最驚你有冇帶攻擊性武器啊？咩嗰支軍刀啊之類嗰啲打火機啊？ 指日鉗啊， 嗰啲嘢嘅， 微鉗都唔得嘅， 就唔會同你講豬肉嘅。 不過係啊，不過唔係，其實大家又唔好覺得話，台灣都傻嘅，佢做乜嘢無端端咁多豬肉咧？咁 又要講下歷史， 即係講下歷史。因為其實喺當年。我想大概是幾多年 前？廿幾年前，又 是 啱啱94、5、6、7嗰啲 九七年代，啱啱喺台灣係爆發咗個好嚴重嘅叫做口蹄病， 就唔係非洲豬瘟啊， 唔 係 非洲豬瘟，口蹄病。咁呢個疫區嗰個影子咧，係一直去到今年啊，佢先話開始用搣到。 其實咁講啦，佢22年前咧。是講緊用了20年時間咧，先至脱離咗疫區嘅。咁而呢 未脱離㗎。 用咗二十年時間脱離咗，脱離咗。咁跟住其實佢已經係即係咁講，因為呢個豬肉唔能夠出口話係咧一個疫區嘅關係咧，佢裡面嘅農民養咗嘅豬嘅肉係豬肉係唔可以出口咧。咁嗰個損失係可以係去到講緊係幾千億嘅，幾千億嘅。咁就所以就話令甚至令到有好多嘅豬農。有些豬農可能是養豬是靠外銷出去呢，那些豬農呢是完全是有些是甚至是破產，而你不能夠外銷的豬肉出去呢，那賺不到個外匯對國家經濟都有些影響， 有損失很嚴重啊， 是啦，是啊，所以就為什麼就說打這個對於這個防疫這個豬瘟會這麼非洲豬瘟會咁強硬咧， 咁大反應 咧，其實係因為要保護嘅嘢實在係太多，即係佢傷害到嘅產業啦，同埋個經濟咧係好大好大嘅，所以變咗就揸到好緊。 同埋就算是話個意思係咪就係喺國即係台灣境內外銷嗰啲就可以帶離境 嗱，而家我唔敢講你，而家你台灣帶離境有冇事？ 但離境， 離境你翻唔到你香港。 係啊，但你香港俾唔俾有一件事？呢、這個我哋唔，我 因為其實各地嘅規矩啦。咁誒離境咧，講得難聽啲，你個人手提你拉得幾多肉啊？最重要都係嗰個凍櫃，咁幾噸、幾十噸、幾十萬噸嗰啲 啫， 嗰啲先犀利。同埋當年佢咁樣用呢個口，就咁呢個口蹄病，其實呢個口蹄病唔係好勁嘅嘢嚟㗎，已經。 同非洲豬瘟比， 同非洲豬瘟比係簡直係蚊比。 級數咧低好多， 級數低好多。咁佢都搞咗好多好多年，同埋佢係用咗你要入到鄉間幫每一隻豬啊，係每一隻豬打翻個口蹄病嘅個疫啊。 疫苗啦。 咁打完疫苗之後，種完之後，你仲要等，不斷咁等等嗰啲病毒完死曬。即係點解要廿年咧？就係咁解，因為病毒完死曬，咁你先可以唔再接種嗰啲疫苗，咁嗰啲豬肉咧先係正式可以出口嘅。其實你唔係你而家食緊，如果可以出口嘅豬肉咧，佢係唔可以打叫做嗰啲口蹄病嘅疫苗。 係冇錯， 因為嗰啲係唔 OK 嘅嘢嚟㗎嘛。咁過咗咁多年，哇！你突然間又嚟一單咁恐怖，仲要呢單嘢恐怖嘅程度係十倍高。 哦，唔係呢個就是由外面傳入嘅。 外面傳入咁，就其實當年口蹄病咧， 都外面傳入， 都外面傳入 嘅。本身唔係本土嘅疫症嚟㗎嘛， 唔係本土病嚟嘅呢個，唔 係 本土 病。 咁你又諗下點解呢個非洲豬瘟我哋講到咁恐怖咧？咁呢個非洲豬瘟我哋又要介紹一下點解佢咁恐怖。其實呢、這個咁嘅嗱，嚟自點解叫非洲咧？因為佢嚟自喺首先發現係1921年。在肯亞發現的，其後去到古巴，其實全世界嚟了一個圈的，一路咁由加勒比海啊，由古巴上到去歐洲， 去到歐洲 死得最慘嘅。 我記得話俾你，我 我早幾日食呢個西班牙火腿咧，咁我就好自豪地。 唔係你好似好自豪啊！ 西班牙火腿，西班牙火腿安全啦、啊。 當年西班牙死得好多。 三哥先提我，其實咧，其實西班牙咧脱離呢個非洲豬瘟嘅疫區咧，只係兩年嘅 啫。係啊係啊，只係兩年嘅啫。係啊，大概係1990年，佢話要搞一個莫破殺，即係全國都唔俾養豬，一路咁等咗十幾年，然之後先開始再搞翻嗰、那個嗰、個豬肉生意嘅，係好恐怖啊！ 想食豬肉 係好恐怖嘅事嚟啊！咁其後一路咁傳，其實真係話咗世界，一路去到東歐，去到加魯吉亞。咁加魯吉亞大家都知道東歐嗰啲地方佢都唔理㗎啦。 咁啱啱喺匪區背脊。 喺匪區唔係未到 嘅，匪區 都仲未到，個旅程都未到。 匪區係因為中美貿易戰翻， 係啊， 係啦， 好快又講到啦。咁去到跟住輾轉去到白俄羅斯，又白俄羅斯又轉咗去俄羅斯。咁俄羅斯之後， 跟住嗰啲乜乜斯坦、乜乜斯坦咧， 係啊。咁但係俄羅斯係最主要嘅。咁去到啦，因為有啲好叻嘅共產黨咧，咁佢又同不自量力咁要同美國人打嗰個貿易戰啊嘛。咁打埋前，我以後都唔買美國豬。美國豬肉冇用嘅，我哋抵制美帝嘅，咁我入口俄羅斯嘅，咁就賴嘢啦。 親兄弟嘅豬，哇點知賴嘢？ 都係入翻蘇共嘅老大哥嘅豬肉先好嘅，咁佢係完全一啲都唔明白。 普京都唔知幾開心，你肯買啲豬？ 你肯買我啲病豬喎？咁你都完全明白俄羅斯係爆發咗單好大單嘅非洲豬瘟㗎嘛？係啊，係好大鑊㗎，係2013到2014年㗎嘛。 證明咧，共匪有時白痴上嚟，真係好白痴。 你真係唔好以為佢好叻，其實佢係完全鬥完氣之後，佢係唔理你人民死活嘅。 又話啲搜集情報做得好，哇！但係點知 佢情報係搜集好啊？不過佢話覺得就算離數咁如何？ 啊，唔係中國人睇真係好冇事啊！係啊，食咗先算啊！ 同埋我哋啲豬都，我哋豬都好大抵抗力嘅。 唔係啊，係我作為一個高官，我唔會食嗰啲豬噶嘛。 佢係特工， 係你自民食嘅啫嘛，怕咩啫？唔緊要，食 特工。咁一路咁輾轉流到啦，其實嚟到大陸，其實我覺得都未。 其實呢係數學題，135,000,000嘅人有7,000多萬唔食咁樣樣。 唔係死咁半都冇問題，學下老毛嗰啲嘢，一個魚先一扎，死出一半冇所謂嘅。 同埋你見到佢個非洲豬瘟完全係失咗控啊！你見到嗰啲所謂， 其實好近香港嘅啫，大佬豬海都瀨咗魚啦。 其實香港又唔緊要嘅，我哋又冇養豬嘅，係咪先？又冇嗰啲產業，我哋靠偉大嘅祖國噶嘛，係咪先？有乜所謂啫？而且我哋食親嗰啲都係巴西啊嗰啲嚟噶嘛，有乜所謂啫？ 巴西肉啊嘛，巴西豬扒，老實講， 我哋呢啲咧。即係平民百姓咧，係食凍肉嘅嘢咧，咁我哋食巴西啊，食其他國家嘅， 同埋 咁能夠食到咁新鮮豬肉嗰啲咧，都比較富貴啲嘅， 係啦，都富貴啊！但係五豐行嘅陸運落嚟，然之後又可以新鮮湯，幾難得可以攞到件新鮮嘅豬肉啊！而家係幾難啊！即係難係富貴嘢嚟噶，你全部都係靠凍櫃入口噶嘛，咪古巴啊，總之係南美啦， 南美啦， 咁你係冇能力係食到偉大嘅呢個祖國豬肉。 咦？近排喺 面書不斷封存緊，早排啦，不斷封存某一個即係美帝嘅牌子咧，好似話絕種啦嘛，所以好多人蜂擁而至去買咯。 哦，買嗰、那個買嗰個香廚嗰、那個廚師牌香腸啊，嗰單嘢佢話已經唔再做，不過唔係嗰個題外話嚟。咁呢個咁大鑊嘅事，其實香港人係完全 好， 我覺得係冇乜討論嘅，因為覺得大家 快同我屋企人 唔係因為香港唔討論係因為咩咧？其實就主要就係香港政府咧就要配合佢啊。即係配合祖國偉大嘅 駐軍， 正義佢就正義大陸要配合俄羅斯。 說實話就係其實如果而家大陸個疫情如去到咁嚴重咧，香港其實係有需要將大陸列為疫區。 係 疫區啊！ 咁大逆不道嘅事都夠膽講出嚟。 但係呢樣嘢佢 有乜咁大不道啫？ 佢梗係大不道啊！ 即係而家香港嘅政府咧，其實對香港人嘅人民咧，其實冇乜所謂咯。最緊要就係要基於一個本事同根同埋血濃於水嘅精神咧， 咁打斷骨頭連著肉嘅親兄弟啊， 就唔可以將佢變成疫區咯。如果佢係疫區嘅話，我哋係乜嘢啊？咁樣 係 啊，如果佢疫區，我哋都係疫區咁樣，你咪係攬住一齊死咯，攬 住一齊死咯。所以咪你唔怪得台灣嗰度咁緊張啊，成個直情係高度戒備，仲有好似驚有生化炸彈炸埋嚟咁，因為一旦 早排咪話有隻死豬去咗金門，咪話 生化襲擊， 所以唔係講笑又 講笑啫。 咁係一隻， 即係而家就係話你見到就係話咁而家能夠由大陸嚟到台灣嘅就。即係海陸空三路，咁冇陸路啦， 冇 陸路，咁即係海路同埋 空啦， 空路同海路啦。咁海巡署咧就其實海巡署嘅打擊亦都係好勤力嘅，即係去好多，即係有其實都係咁講啦。喺機場我哋即係捉到嗰啲咧，話捉到啲陸客帶嗰啲即係包嗰豬肉乾啊嗰啲咁嘅嘢咧，或者條臘肉嗰啲咧， 其實 係好少，係 好少數嘅， 好少數。問題都唔係好大嘅，但係如果你講緊海路嗰啲走私豬肉咧，其實台灣一直都有，咁多年一直都有大陸走私豬肉，但係以前係冇好緊張去打擊，但係而家海巡署咧係將所有工作係擺曬喺呢個要杜絕走私嘅大陸豬肉嚟到台灣度。 係啊，因為以前嗰個規矩就係好似咁樣，一直以來其實大陸係冇呢個非洲豬瘟噶嘛，係。真係啱啱佢咁叻仔，去同呢個美國人反面啦，咁啊先得到啲咁叻嘅咁正嘅豬肉，再加埋佢，你知道大陸係點樣管理嗰啲農場，點樣管理嘅啦？佢係嗰啲可能嗰啲死豬粉，佢又磨翻俾嗰啲咁嘅嗰啲 豬肉食。首先將啲豬咧就擁落一個深坑度先，然後啲揾啲泥咧冚曬，擁過一排咧就挖翻出嚟， 係啊， 磨粉。 有冇睇嗰啲叫嗰啲片啊？佢 好多嗰啲片喎， 所以點解其實 成攞豬，好似垃圾都要。佢挖咗好大個窿，跟住倒曬去，跟住為咗出。 佢飄過嚟嗰死豬，你有冇 見到啲豬好努力爬上嚟，即刻揾啲推手推翻啲豬？ 你有冇見過？你有冇見過佢係攞個石灰消毒？即係報廢嗰件事，其實從來都冇發生過。 根據大陸嗰啲片流出嚟嗰啲片咧，就係就咁㧬埋就算噶啦， 㧬埋 即係 死咗，掘翻出嚟，攞翻嗰條絲攞嚟做。 唔同香港當年撲殺嗰啲 H1N1 嗰啲雞嗰啲又唔同，香港啲雞咧就算。你話俾嗰啲二氧化碳焗死嗰度，跟住都要撒啲嘢落去，跟住先至走落堆填區。喂，大陸冇嘅，大佬真係咁樣 燒 嘅， 直情係香港係搞。所以你見到大陸佢嗰個疫情點樣爆發咁犀利，同埋再加埋佢嗰啲咁嘅豬肉，嗰啲豬肉製品，嗱你自己問心啊，嗱問一個心啊，就算最愛國嘅人，而家最愛國、最唔中意伍星奇嘅人，佢都唔敢啪大一口啊！大陸豬肉，我同你講。 咁係啊，咁我就開始又發現到一啲好嘅嘢，可以送俾愛國嘅朋友啦。 係啦，嗰啲成日講到個祖國咁好嘅，你買多幾包。包豬肉俾佢，佢屋企養豬就更加好。雖然都幾難嘅，不過你屋企養豬更加好，你記得抬啲豬肉俾佢，俾多啲豬肉佢。 所以而家海巡署有句説話咧，就係話咧，即係佢哋為咗管老肉飯咧，一班兄弟打平咁樣。咁呢樣嘢我亦都要俾，即係我要為佢打氣嘅。咁即係佢即係海巡署可以咁講係海路裡面導致一啲非洲豬瘟帶嚟台灣，影響台灣經濟嘅。咁另一種咧就係、是、其實就係講緊機場啦。機場咧就好首當其衝，而大家會好容易知感覺到嘅就係因為我哋會過去旅行啊嘛，旅客裡面受到嘅影響啊嘛，咁就點解成日都會話捉到咁多捉到就係捉到嗰啲叫陸客咧？點解成日都捉到係陸客帶嘢過去咧？ 係咯，我都想問嘅。 係啦， 資訊性不足咯。 係唔係啊？ 但你覺得資訊性不足？ 嗱，其實冇嗱，你諗下嗰個思維好奇怪啦，佢係遊客。 做咩帶啲豬肉製品，即係自己屋企啲土產入去台灣？係 啦， 其實我係唔明嘅，我到今日我都唔明做乜嘢，你無端端帶自己屋企嗰啲臘腸去人哋屋企嗰度咧？就是、你去屋，你唔係去拜年喎，又唔係做咩？你做咩帶啲嘢去咧？即係你其實係好匪夷所思噶。 首先一樣嘢咧，佢哋而家唔係唔知道自己咧嗰度係發生緊豬瘟。 知啊，有啲嘢。 第二樣嘢，上飛機嘅時候咧，飛機係已經同飛機度已經有廣播話俾你知，係唔可以帶豬肉入境。 閩南話 嗱，佢係知㗎。 唔係三種語言都 有。佢係知㗎， 唔止三種㗎。 廣東話、英文、 正如 客家 女一樣咁講。正如就係以前嗰個表姐你好嘢嗰套戲咁講一樣，就係、是、話。我哋廣播咗好多次噶啦，你就係望住我個胸，你都冇聽，就係問我幾時有嘢食，其實咁咯。大陸人就咁啊，佢唔會聽咯。好啦，去到嘅時候， 聆聽嗰個問題。 去到時候， 呢個不嬲都 開頭咧，開頭嘅時候咧嚟到咧， 選擇性聆聽， 捉到人咧就真係罰錢嘅。 咁我掠地下咯， 掠地。 後尾咧就驚啦，真係有債人咧。醒目了，知道了，真的原來真的不得的，原來舔東西的，糟糕就劈到整個台灣桃園機場的廁所， 廁所箱丟了，原來有包東西， 竟然很奇怪，水箱或者垃圾桶那些是堆滿了大陸的肉類的，這個很奇怪， 又是收集 的。還有一件事，就是為什麼他們會過去會硬硬會帶肉入境，還夠硬帶呢？基於兩個理由，這個不是只是大陸人，是有這個支那的，不要屌 你，有 這個華人的基因裡面呢都有這件事的。 是什麼呢？ 就是我香港的嘛，這些都不是疫區來的，我的豬安全的，不是的，即是要硬拗，是要死拗，你明白嗎？ 唔係，嗰嗰段時間咧，佢就會同你講咧，香港就唔係大陸嘅一部分嚟嘅，香港一定同大陸冇關係嘅，所以嗰啲 就係成日 好 奇怪 啦。 唔好講大陸人，唔好講大陸人，香港人都係咁樣， 香港人都會嘅。 我想講啦，未即係十一月尾嗰陣時， 一撚定有香港人拿住包旗榮華去同你講，呢個係香港製造，點解唔帶得入嚟？唔撚定 係呢個係真嘅，同埋 香港人一定會咁做， 同埋好陰公嘅，因為我哋嗰時教會慶啊，有姊妹會嚟咁，都唔係我哋香港人買咗燒鵝翻深井燒鵝咋，翻到去台灣境，全部通通都俾海軍充公啊！哇，陰公嘅啫， 燒鵝咩話？買只燒鵝上機， 買熟咗嘅燒鵝， 買只成隻熟咗嘅燒鵝上機， 係嘅，可以嘅，可以 咁我都聽你啦。 本身以前好多東南亞嘅富貴太，因為最中意咁做嘅，係咪先？咁我哋嗰啲啊，台灣人都好中意食啊。點知哇，翻到嚟嗰時嗱，嗰時未爆呢啲咁嘅新聞嘅都， 而家好緊張啊！ 原來一去到杯杯錢搶到。都俾我， 呢啲咪就係我咪咁講咯，兩岸三地都係屌同一個種嚟嘅，都係咁撚衰嘅，同你講。你話你台灣嚟香港旅行，帶乜撚嘢燒鵝過去啫？ 咪好食嘛？ 嚇！咪呢度食撚到夠先走咯。你台你香港人 冇嘅嘛？ 你香港人去台灣旅行，帶乜嘢紅水針翻嚟啫？咪食撚到過屙咯，明白？呢啲咪呢啲 冇啊， 唔係紅水針啊嘛，冇帶到， 好似冇。 呢啲係其實係咁講啊。 呢個係常識嚟嘅， 呢啲係常識嚟嘅，食物嚟噶嘛，呢啲樣嘢。 係啊，即係你唔會 pack 包紅燒牛肉面相機，唔係 pack 碗紅燒牛肉面相機。 你家係有喎，不過都係當然唔係煮咗嗰只。 唔係咁 脱水， 脱水嗰啲梗係冇問題啦。咁有啲位你就算 即係有人問過我，有人問過我，你攞埋個新嘅電飯煲，煮咗煲飯帶上飛機度食得唔得咧？其實得嘅，過到嘅。但係屌你個行為好撚土包子咯，你明白？ 冇問題 嘅，可以啊，土包子咯，係可以啊。 但係呢樣嘢就 呢個咪呢個咪 好難講嘅，因為有時中意起上嚟啲嘢啊嘛。 呢個咪華人裡面最需要嗰樣嘢咯，屋企塊鏡寫住尊重自己，出門口時照一照先。屌你乜嚟？抽部抽電飯煲，抽部飯上大陸去飛機度食啦！大陸人就做得出啦， 真係好嘢，真係好佩服。 基於安全問題啊， 其實我到而家都唔明究竟咩邏輯嚟。其實你點解一定要咁做咧？有光亮啦，呢個世界。 如果你話新聞出咗啦，搭飛機去到又有人話俾你聽唔好啦，咁你咪唔好咯，好簡單 啫。我就成日見到一樣嘢噶，我就因為我喺機場香港機場工作啦，咁我成日見到咧喺香港機場嘅二號客運大樓有某一間餐廳咧，即係大規模，佢係有一個叫非洲燒鵝賣嘅，即係成隻幫你 pack 好咗。但好多陸客啊，或者係大陸嘅遊客，去完外地之後咧，佢總係要買翻 那些三百幾四百元的拎回上去匪區 好明白 嗎、這個、 他當他拎到上去呢遇到大陸的官員呢匪區的官員呢一句叫不可以他是沒有聲出的 他不會 但這些這樣的賤人呢告訴你他去到呢去到這個譬如說他去到台灣去到香港呢、 啊、又不是有少數都是要 搞的他覺得香港 不要講到搞 他覺得香港香港你就是狗香港你就是你就是賤，所以咧佢就會， 你明明啊， 直情你香港 法治啊嘛， 唔係你香港就係我哋國家統治啊，你係我哋嘅殖民地，你明嘛？所以佢嚟到香港巴閉嘅，你試下唔俾佢腳入咧，佢同佢嘈到爆，你唔發覺咩？永遠嗰啲係巴一個女人會阻住個巴士唔俾開嗰大陸人咧，嗰啲事情咧，佢永遠唔會發生喺台灣嘅喎， 係， 因為佢覺得台灣仲未係佢啊。 啊又啱，呢個都啱，呢個 angle。 但香港咧，基本上每個禮拜發生嘅，你每個禮拜都有個大陸人咧會阻住架車唔開得啊，唔俾佢開啊，跟住然後最近咪今日咪有個啦，祖利安啱啱先踢俾我啫嘛，你明嘛？嗰、那個咪就係一個女人阻住個巴士咯，因為佢搭錯車嚇，跟、啊、住要巴士幫公司幫佢解決，呢、這個就係、是、佢就覺得呢度係佢噶嘛，你啲人要照顧我，服侍我。當我好像你哋以前你哋 欠咗佢咁啦，即係簡單 嘅欠咗超過百人一樣咁樣對我咁樣， 睇個一蚊睇到好大， 所以佢哋所以有部分帶有部分夾硬帶啲豬肉入台灣嗰啲人，嗰啲陸客佢個心態咪就係咁咯，你台灣就係我嘅， 佢就係覺得可以同你嘈，同埋你文明啊嘛。你文明啊嘛，你講法律啊嘛， 新加坡都文明啦，但新加坡嗰啲大陸人相對冇咁囂張啊，相對 因為佢知唔係佢啊嘛，同埋佢知道會打藤啊嘛嗰度， 知道打藤㗎，好叻㗎，你唔 見 過 你 唔見 國旗， 你從來唔見嘅咧，佢哋喺俄羅斯嗰度嘈㗎，你唔見佢哋喺極權國家嘈啊，因為佢知道咧，一旦有咩事咧。佢一定會被打你把噶嘛？ 你有冇見過？你 有冇見過陸客喺北韓嘈啊？ 你有冇見過大陸人？係啊，會喺新加坡周街踎喺度煲煙啦，唔夠姜噶。 誒，屙屎有一單，但煲煙又唔 係一單咋？你明白？香港日日都係屙屎啊！你錯，你平360係屙屎㗎，你明白？ 佢係徹底研究咗你，知道你係唔會嘈，亦都唔會反抗嘅。你試下好似新加坡咁，日日都打你騰啦，話聽佢乖過你啊！喺香港一定乖過你， 呢個 一定乖過你嘅。肯定的，因為他哋是絕對呢個態度的嘛。你睇下，連好似東歐咧，嗰陣時歐洲唔知邊幾個國家咧，要請大陸啲公安去幫佢維持秩序嘅咁嘅原因，因為佢知道點解佢哋喺嗰度曬嘢，因為佢哋知道佢哋係嗰啲警察咧係一定唔會打佢嘅，但係公安一定會打到佢飛起嘅、 哦， 所以要請佢過嚟。 咁又唔啱啦，係咪、啊？我哋可以 做。我記得， 我意思咧， 克羅地亞 人哋即係當初中央電視台係包裝得好靚㗎，因為語言唔通，同埋當地 治安差。 當地治安差係咁宣傳啦，當地治安差。 就係要你嗰啲公安去打佢啫嘛， 跟住咧嗰啲 CCTV 喂訪問喂，呢家你出行咧有中國公安幫你啊，覺得點啊？哎，好好啊，感謝祖國啊，祖國真偉大，哇，中國強起來，哇幾！ 即係佢哋全部 阿文喺嗰個咧就歷史嚟嘅，因為係前南斯拉夫啱啱解體嗰陣時 咧，啱啱嘅事。 唔係啊，近呢幾年 克羅地亞係真係啱啱開始嘅。佢話嗰度嗰啲都 講翻 需要照顧嘛。 今日呢單嘢就係因為蘇貞昌咧就係1月25號發咗條片，就話俾人聽。你搜到豬肉咧，要交罰款噶啦。話知你20萬定100萬，唔該即時要繳清咗先可以入境，充公埋你啲豬肉。如果唔係，即時遣返。 所以咧， 咁啲人咧就開始有啲微言啦，開始有啲人 微咩言啫、哦？大佬話喂，大佬你嗰個疫區帶啲嘢去人哋， 唔係 咁你梗係趕你走啦。 唔係最主要係交罰款嗰度，即係你充公咗啲豬肉咧， 好撚想捉一兩個香港人。 咩啊！ 我真係好想你帶人捉一兩個， 即係你想咧有， 咪捉咗啦，捉咗一兩個㗎， 捉多幾個啦，俾我覺得，你明白？ 其實就 唔係，因為咁講， 香港人睇咗新聞。 如果你係愛中華民國嘅人咧，即係甚至係我啊，如果假如我帶肉類入境啊，我帶好多牛肉乾咁計啊， 你帶遲啲好啦。 我唔知係咪嘅話，我甚至會自己攞到去嗰個申報嗰度咧，叫你打開，喂，幫我睇下我有冇帶啲嘢嚟，危害到我國家。 系 啊， 系呢、這个就守规矩啊， 唔系守规矩，我唔想我害到我国家，令到佢哋有一个 非洲猪。依家个重点都唔系因为个猪肉嘅，佢话啊得啦，你收我啲猪肉，喂你可唔可以俾钱，可唔可以迟啲先俾？佢话呢家唔得，因为佢呢家官话喂俾钱好多方法噶， 啱噶， 有 ATM 啊，你走数噶嘛， 你走数噶嘛，你香港随地吐痰，你敢唔敢俾发票佢啊？ 俾完發票佢就走翻 走咗去啊嘛， 喺香港生仔都可以走數。 我啱啱想講生仔睇醫生做乜嘢佢都走數嘅，你點會俾你走數啊？話聽我，你唔你同我掘掘地添啊？如果你交唔到罰款，你喺個監獄裏邊同我掘。 嗱，所以咧嗱，同我打通條路。2020嘅選情咧。即係好變幻莫測啦！民進黨執翻啲分嘅咁樣又， 所以就呢個蘇貞昌上任，即係走馬上任呢個叫呢個新官上任三把火，行政院院長。 所以嗱，呢個又係青商會嘅人嚟嘅蘇貞昌，其實好下一節翻嚟講， 我哋再繼續講啦。